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是不是有得解释的呢？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同埋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怎样看？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入面话俾你哋知。 好啦，就真係好多謝年初四嘅，即係呢個大家喺一個年初四咁嘅樣繼續喺度聽， 有1800人喎、啊， 就聽我哋 live 做節目啦，咁就好多人話恭喜發財，咁就當然恭祝大家即係聽日翻去鬥多啲呢個開工利是啦，咁樣。咁咧就，但系咧就，雖然過咗初三，但系都系免不要同呢個林鄭開年嘅，其實都係過咗初二啊，都係要同佢開年。咁咧就嗱，頭先我講過啦，四個候選人裏邊咧，我覺得胡蘇係最勝嗰、那個。點解咧？都係唔係話，即係當然我撐佢啦。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咧，事實上佢係嗰個最識得喺嗰個 new media 裏邊去表達自己嘅人、嗯。我覺得嗱，佢嗰首《Sound of Silence》咧，我相信咧就係、是。度過的 一定肯定啦， 特別是那張相、嗯、我覺得都是度得很盡的。但是為什麼 Adrian 你就音樂界音樂人、嗯、其實你覺得這首歌有什麼微言大義？ 哇，他幾個層次，我覺得、 哦 啊、首先他現在真的無聲勝有聲，總之個個都撲出來的時候，我就不撲出來 說話、啊、 我就躲 在家裡寫網誌寫 Facebook 這樣、嗯，這個已經是一個奇招了。第二，當中有些歌詞都是說，即是首歌本身是說溝通啊、聆聽啊那些東西的嘛。 這個 其實 呢 好像暗串其他人一樣，就是你有聆聽，但是其實又沒有溝通，沒有心。而最厲害的層次我覺得是什麼呢？就是跟首歌的背景有關。其實首歌很有趣的，它最初1964年出的時候，最初呢一出的時候是 flop 的，是沒有人聽的。 他是 blur 在他的碟裏面其中一首歌來的， 還拆了火，因此 是的，因此而反面是的，因為不收得，因為拆火是的，各自就 回家鄉，樣 後來回到謝靜回去讀書， 是的，直至到一年大概一年之後呢，那監製了去 remix 他、嗯、即加上一些電子的樂器，即是電的樂器、 嗯、 那一年之後呢才突然間爆 hit 的、嗯、那就是說呢這首歌呢其實是留前鬥後，之前就衰嘅，一撲出嚟初段係輸嘅、嗯，後來就贏，係、嗯、 啦，隱喻， 隱喻，即係 有冇咁高啦？真 係，我懷疑啦，我懷疑佢係睇咗激戰啫， 可能我諗多咗，但係咧， 即係見到阿張家輝喺個海灘嗰度揸住碌木喺度走，咁啊，係咪諗起呢首歌噶嘛？ 激戰啊，又用呢首歌， 佢好中意睇嗰套戲㗎，係。 咁而家有少少似佢而家嘅狀況啦，即係而家就俾人打落水狗咁樣啦，個個都話佢係即係 underdog 輸緊咁樣啦，咁但係咧。如果他用這首歌，如果跟這首歌的命運呢，他可能暗喻就是說、啊、之後呢我會贏的，就好過胡官那個講到出面，就是下一場我會贏。 不是好像你講 胡官低手一 點，高很多咯，用一首歌，不過這首歌呢在我們那個年代呢就應該是耳熟能詳， 我們溝女年代的歌來的， 其 實叫做民歌會民歌班那些、 胡蘇貞呢就 quote 他一段，其實這首歌剛才、Adrian 所說的一段、就是說他有很多很好的歌詞，但是呢胡蘇貞就 quote 了他一句說話呢、他就說什麼呢，他說就是說這個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are written on the subway walls and tenement halls and whisper in the sound of silence。 這句說話就是 The prophet 就是說、 這個很重要， 這句說話很重要，他說啲先知已經將他們的說話寫了在那些的地下，即是那些 subway、 或者一些、經濟公寓、即是那些總之基層的、這個 prophet 是什麼呢？有很多人不同的解釋、但是其實很多人都認為這個 prophet 就是說低下階層他們那種的心聲、這些 prophet 就是那些低下階層，因為這些人是接地氣的、完全清楚知道究竟個社會發生了什麼，因為他們就在這個條街那裡滾的、而這些他們的憤怒之言呢就已經是寫了在那些的、subway wall、或者是在個公寓裡面的牆壁那裡、其實呢我覺得胡蘇貞拿這一句說話來說呢，其實也都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他覺得我覺得他是講的一件事，就是說其實很多東西已經是 表露咗、表達咗出嚟嘅基層， 佢最貼地，其他人就最好就好離地。 係啦， 其實我覺得最終個分野咧，唔係公關，我覺得。我睇好多政客嘅回憶錄都係咁講，其實所有政治技巧都可以請顧問幫你做。但係 at the end of the day 咧，其實大家 deliver 嘅能力嘅分別係咩咧？係你嘅人生嘅經歷。我覺得呢個係最終呢兩個人嘅分別嚟嘅。林鄭係一個港式教育下嘅尖子。考第二都要喊，考第四更加要痛哭幾日。然後考入香港大學，然後就入去政府做 AO。然後36年都係一個政務官。這個就係經歷啦，我覺得。佢呢種咁嘅經歷，你諗翻佢係80年代入去做政務官，80年到啦應該。那個年代是相當之即精英主義的狀態，所以他好打得又好，看不起人又好，離地又好，都是跟他的人生經歷有關的。 他那種精英呢，就是甚至乎是呢，我知道有些名校，因為譬如我媽咪樣，她都是讀一些名校的那時候，她是說那些名校有些規矩，就是說呢 女校是不准去吃街邊那些吃飯那些 風紀賴， 其實她就是這種這樣的背景成長的人，她怎麼會接到地氣，怎麼會了解基層。 但胡蘇雖然她是一個即是回流的移民，但你想想即她的經歷，她自己說過，其實即是我們以前在政府裡面講很多這些故事。其實他說他以前在街頭呢，他只可以跟那些黑人和 Puerto Rico 即是波多黎各那些移民在那裡混的。咁你喺個街頭裏面混咧，你唔可能將自己視為一個精英嘅。其實你 佢事實上都未係啊，嗰陣 係啊，佢係一個邊緣人嚟嘅，其實係。 佢最近咪接受嗰、那個一個武術嘅雜誌訪問嘅，咁啊，佢其實講得好詳細咧。佢其實喺美國嘅期間咧，佢話大部分嘅時間唔係讀書嘅，佢大部分嘅時間係放咗學之後咧，就翻去拳館嗰度 教拳，教拳係 幫手教拳。即係所以你睇到咧，即係佢同你所講嘅，佢同阿林鄭好唔同。林鄭咧將佢大部分嘅精力，即係一般嘅所謂嘅精英嘅嗰啲叻女啊、叻仔啊，就不停讀書，不停要考第一。 同埋我覺得佢真正可以穿越到嗰個年紀嘅限制咧，同年青人可以接觸嘅原因係咩咧？因為佢嗰個年代就係美國年青人造反嘅年代嘛。佢喺美國嗰陣時啊。佢唔單止係拳館嘅，其實佢有搞好多社運啊，佢又甚至係認識嗰啲黑人嗰啲黑豹黨啊嗰啲，即係喺 民權運動 喺美國嘅即係呢個反戰裏邊啊最激進嘅黑豹黨嘅。 所以同呢首歌係有關 嘅。你睇下《金正傳》裏邊有講到嘅，其實 其實點解 都有㗎？ 佢嗰堆 hippies 嗰堆嚟㗎嘛， 嗰啲黑鬼啊嗰啲，即係嗰啲黑豹黨嗰啲成員啊， 係 最激進嘅。 呢首歌嗰陣時係64年寫出嚟咧。點解胡蘇貞揀呢首歌咧？其實64年咧，60年代嗰陣時候咧，即係我都係60後出生啦。而胡蘇貞比我早出生咧，就我相信嘅好有記憶嘅就係咩咧？而佢喺如果當時喺70年代喺美國嘅時候咧，嗰陣時係發生咗好多嘢嘅60年代，包括頭先講啦，呢個馬丁路德金嗰個即係種族歧視啦、 民 權運動啦、反戰啦、越戰啦、反越戰啦，仲有一個 金 乃 迪 被刺 啦、 希 被 刺死啦、 希 被刺運動， 跟住就李小龍武器啦。 嗱，呢啲嘢咧，全部都係講緊咩咧？其實講緊一種嘅反叛精神。講緊一種嘅叫做其實同呢首歌裡面 New God New Night 即係講佢其實講緊咩咧？就係講緊即係嗰種物欲主義啊！即係話咧，佢係反對一種嘅物欲主義嘅。咁呢啲全部係啲精神價值嘅嘢。咁你睇到咧，胡蘇貞咧，我覺得佢揀呢首歌本身咧，除咗係佢有好多歌詞係有嗰個佢自己競選當中就係好注重 communication 啦，好注重聆聽啦、rebuild relationship 啦呢啲嘢，呢首歌講曬啦。但係除此之外，呢首歌嗰個背景、年代嘅背景，其實都係胡蘇貞，我相信佢好清楚佢經歷過嘅喺美國嘅生活當中咧，嗰種嘅叫做咩咧？即係反物欲精神啊，同埋嗰種講求價值。即係要咧，人咧係要有翻一啲嘅叫做追求一啲物質以外嘅嘢啊。 但我覺得冇得抄嘅呢啲嘢， 冇得抄。 因為佢你留意一下佢嘅 campaign 到而家都好啦，佢所有嘅政治信念咧都係扣緊佢嘅經歷嘅。嗱，佢講愛國，點解啲人唔覺得核突咧？真係嘅，你諗下佢嗰啲説話，其實係習近平嗰啲嘢嚟嘅，其實 民族復興、 民族復興啊、打鬼佬啊嗰啲。但係佢因為佢扣緊佢自己喺美國作為一個邊緣嘅華裔嘅即係經歷，跟住到呢個李小龍出現，成個即係所謂嘅文化嘅 icon 啊，即係華裔嘅文化 icon 出現。 咁佢講出嚟，你咪覺得信服咯。我成日都話梁振英嘅失敗咩咧？佢係將嗰個上頭下達嗰啲紅頭文件同埋黨八股照得照讀啊，呢下先大鑊啊！即係佢唔用腦啊！你明唔明啊？正路嘅話，你係咪上邊都會 expect 你將佢寫俾你嗰啲嘢 translate？成為香港人可以接受的語言， 我又覺得他不是用腦，只不過他自己都是講呢套語言大 的，那就死了係咯，即係你看到的他講功夫，他講武德，就算他講呢個 Sound of Silence 都是講緊我哋要聆聽。其實互聯網上面嗰啲已經寫曬喺度，即係唔係雖然今天不是 graffiti 唔係寫心嘅，係咪？佢就叫人看下喂，大佬嗰啲人嗰啲意見已經寫曬喺度㗎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他能夠 connect 到而家嗰啲後生仔或者啲網絡上邊嘅，即係比較中產同埋教育水平比較高嘅人咧，我覺得係同佢經歷有關。而政治技巧就一定係嚟自你人生經驗先係最重要的。 其實互聯網世代咧，好多人咧都睇唔到一點咧，其實就係話回歸價值。你睇到好多企業咧，而家咧即係同我哋嗰個八十年代嗰陣時候嗰個成個廣告嘅宣傳係唔同嘅。而家嘅廣告宣傳咧，除咗係嗰個頻道唔同咗。擺多咗喺啲 online 之外，其實好重要、好重要嘅就 係 講人性、講價值嘅。你嘅 corporate 咧要有以前叫 corporate value， 而家再提升一個層次咧，就叫做咧，你要係要同社會嗰個嘅價值要扣連嘅。所以咧，好多而家嗰啲所謂嘅廣告咧，最重要嘅就係話要為你嘅企業，要去諗一種嘅價值。是代表你的企業的咁樣。 但你諗下，最終我都話啦，平平到而家，你問下林鄭，你眯埋眼諗啊，佢代表緊乜嘢？呢個先係問題。 西環代表西環， 呢個係佢會成個 campaign 嘅 crisis 手段 咧。係咯，因為佢冇辦法 associate 啲人 associate with 任何嘅 value。 係 呢個先係問題。嗱，你話現實限制好，長毛、羅冠聰、黃之峰對阿胡蘇嘅批評都大家都知嘅，其實呢啲嘢點會唔知啫？嗰啲人 係 大家都知嘅。問題就係大家都會相信佢係願意去 connect。那個市民的人，嗱呢個就唔係話在於佢請咗邊啲公關顧問，其實冇關，我覺得呢個係個人嘅人生經歷，最終佢企出嚟嗰陣時候，佢嗰套論述，你睇到佢講《Sound of Silence》都係，其實佢翻翻佢自己嗰個年代，係咪？我都話啦，當年奧巴馬都係一樣嘅，喺呢個民主黨黨代表大會一鳴驚人打低呢個希拉里，第一次2008年嗰次，其實奧巴馬就係長毛嚟噶嘛。當時 佢啊， 佢係蘇阿林斯基嘅學生，阿林斯基就係美國佔領運動之父。佢點佢唔會憑空去製造自己一個咁嘅形象噶嘛？ 佢係流民律師嚟， 佢係維權律師嚟啊嘛。 其實係蒲志強，美國芝加哥蒲志強， 係啊， 係咪？蒲志強去參選，佢冇理由 create 一段自己嘅經歷噶嘛？嗰啲嘢一定要係真嘅，其實。但係點樣演繹 connect 到今日嘅政局咧？那個就是靠你的技巧，但你不可能 create 自己的過去的歷史的嘛。林鄭現在做的事最錯最錯是什麼？她是 create 一段自己過去的歷史， 是沒 有的。這段事是不屬於她的，也都大家的人看到是什麼呢？是假。 她都不是家庭主婦，就跟我 說她在煮飯。你在社交媒體的年代，一個假字就死了，真的。就死得了，真的。 我覺得現在呢， 出親都死了。 仲有好多政治從政者咧，仲未摸清楚何為 internet。你如果淨係諗， 如果係咁嘅話，周浩鼎都可以做特首啦。坦白， 如果你諗住 internet 只不過係一個宣傳嘅渠道嘅時候咧，你錯曬嘅。internet 係有一個 value 喺度嘅。首先你要知道 internet 而家點解好多人咧，即使咧一啲可能社會上譬如有人屙屎，然後跟住影咗上去擺上去而公審咧，諸如其實大家係喺度 convey 緊一種我哋嘅價值觀喺度嘅。嗰啲嘢咧，先至會喺個網絡嗰度 viral 嘅，我哋先至會宣傳開佢嘅，而唔係嗰啲八卦。八卦係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黎智英嗰個年代嘅嘢嚟㗎啦。咩線聲色咧？我覺得而家你要，如果你要知道何為 internet 嘅時候咧，有一個字你必須要知道個關鍵詞叫 value。 所以他咪不開 Facebook account 因為他不識啊嘛。 係啊，亦即我估啊，就嚟開啦，開咗都冇留言功能嘅， 可能係 其實同老八九 唔係喎， 又係 another 公關公災難。 Facebook 最近有一個咧，我都唔知佢係官方唔官方啊，我都 share 咗佢啲嘢咧。 We 撐林 鄭唔係 We 撐林鄭，係另一個 即係嗰個林鄭小妹妹嗰個卡通。 Carrie Lam 我唔知道， 我對抗咩黃妖黑魔啊嘛，那個黑魔好似係肥佬嚟嚟㗎，係 嘛？ 係啊，但係嗰啲卡通一睇就知係。 總言之咧，所以你睇到有好多真真假假嘅嘢。嗱，你只要咧講真，你如果林鄭咧一日唔開嘅時候，有好多人幫你開。 同埋唔係啊，我話俾你聽啦 ，too late， 而家開都死。 係， 我話俾你聽，所有網民都等緊佢開， 一開就即刻俾 嬲，一開就俾黑，即刻俾嬲， 係啊， 即刻洗佢版。我覺得而家係，即係胡鬚而家去到個地步，已經係百毒不侵，就係咩咧？所有負面嘅嘢，嗰啲網民自己會幫佢擋啊。 仲有咧，你最近咪一首歌咩《歡樂年年》嗰首歌咧，咪原來真係一個網民咧幫佢逐隻字逐隻字咧， 咁樣即係 跌出嚟。嗱，依啲嘢咧就絕對唔係你聘用高薪聘用嘅公關可以幫你做到嘅。而家胡鬚爭最強嘅地方就係網民自發幫佢做。 嗱，我覺得最後一著胡鬚爭，如果真係走上街頭眾籌，就贏曬 啊！ 佢冇嘢輸噶啦。最終我當你假設。根本中央是欽點咗林鄭， 嗯， 但是他在一個民望戰裏面擊敗林鄭， 嗯， 他就是一個 legacy， 嗯， 選不到的人，即係等於每一年，當呢個張國榮同阿譚詠麟爭緊呢個最佳男歌星，即係 TV 呢個叫做 勁歌金曲， 勁歌金曲係啦，或者係呢個金唱片頒獎禮，張國榮永遠都扮第二嘅，你留意一下。 版 系啊， 佢真系第二个白大哥字。 Who knows？ 边个知啫？但系佢一定会第一个揸住阿谭咏麟嘅手嘅，即系扮第二嘅，我觉得。咁大家就觉得邓阿张个荣底嘅，其实，即系男谭咏麟胜之不武咁样。 不过呢个都系嘅，你而家好多嗰啲颁奖典礼咧，有时咧系死亡之吻嚟嘅，即系你未到又攞到嗰个所谓嘅最佳咩男歌手啊。 我记得啊，歪文咧讲过一句说话好有智慧嘅，就系话我宁愿所有人戥我唔值，亦都唔会，我唔希望人哋觉得我攞得唔应该。 嗯， 所以我觉得胡鬚点去都冇得输嘅， 冇得输。 第一，佢输咗啦，真系，佢做唔到特首，结果。这个林鄭低民望当选变跛脚鴨，他每一鑊我想中央仲要加大力度啊，所谓是要给很多东西啊，胡鬚叫他不要讲嘢。林鄭那五年就真的痔疮发作啊，如坐针毡啊。你明白吗？一个高民望的民间特首在这里。然后他只要讲一句说话 他意见 就打沉你了，你几多几多算无遗策都好，请埋陈云帮你做写手都好，你一出就死 了。 好了，跟住他赢了， 嗯， 他拿着个民望他就可以不用听西环讲。因为高民望是先至是对付西环治港的一个最好的方法，那个是一个抗体来的，我觉得。曾荫权零六零七零八是不需要听西环讲，因为他民望高，是吗？所以如果他真的做了，亦都可以 有較大嘅自主空間， 係啦，有一段嘅時間，香港有一個比較好嘅自主空間，嗯，所以我就話佢點都唔使輸嘅。林鄭就慘啦，即係佢就變咗咩咧？就係，叫做有一年嘅最佳女歌手，唔知頒咗俾邊個，我記得，咁啊死啦！人哋覺得佢唔應該攞，佢，唔應該攞嘅話咧，佢每做一樣嘢，啲人就會揾錯處幫佢，第二咩咧？佢更加要靠呢個西環，因为他没有了个 honeymoon 嘛。 哎， 那你想想他如何 command 到仍然在立法会有票的叶刘， 还有呢，你说 这个才是大问题。哦， 今次的 未换届的立法会，即是田北辰、叶刘、容海恩之流还在这里。 是啊，是，所以说今次的选举呢还有一个问题的，就是说刚才除了说他很靠西环之外呢，就是今次的选举呢是令到新民党这一个曾经是被中联办悉力栽培嘅一个咁嘅契 字头啊， 识栽培咗咁耐，又跟住咧有好多资源摆咗落去，但系因为今次嗰个特殊嘅环境咧，为咗即系要吓捧阿林郑，又跟住要压低阿叶刘咧，嗱呢一个嘅后遗症咧系又要处理嘅。 哦，嗰啲好简单， 冇乜嘅啫， 嗰啲就怕水拢得噶， 冇乜嘅，我 即系俾翻啲佢想要嘅位佢啊，行政会议召集人也好，行政会议成员也好，容海恩都得噶，我觉得，揾佢做行政会议召集人仲多笑料咯，我觉得。 我惊揾佢做律政司啊， 几好啊，我觉得 律政司司长 OK 啊 ，OK， 我觉得 OK 啊， 点有上一任杨元国强战一战底，系咪先？嚟紧呢个边个都赢噶啦，我觉得 都未必嘅，容海恩应该会创新低嘅， 系嘛？即系呢个叫做。冇單曬噶咯喎！ 唔係啊，所有依啲嘢都係咁噶。自從有咗六八九，於是咧啲人就懷念呢個曾蔭權。 係 OK， 而家咧有咗林鄭， 我而家有少少懷念六八九啊， 開始懷念六八九啦。 我等佢唔抵啊！ 咁樣俾人叮走，我戥佢唔抵嘅，真係 路線不變嘅，點解 路線不變？你揾個人出嚟，個 deliver 嘅能力又衰過佢。我都話啦，六八九相處咗五年，大家都好熟，知道佢邊句係假嘢噶嘛？一出嚟講就知道係假嘢嘅，係咪？加埋有馮偉光咧，大家都即係嗰套拳已經熟曬嘅啦嘛，已經係即係等於即係我成日都問啊，我細個唔明點解啲人中意睇 Playboy 嘅 Centerfold Girl。 嗯， 其實琪琪都係一樣樣嘅。 嗯， 無論佢嘅影嘅角度。金髮美女一定係嗰陣時冇少數族裔添嘅，即係八十年代啊。咁原來我發覺咧，後屘我睇過一個 survey 咧，就係人中意睇一啲熟悉嘅嘢嘅。 嗯 嗯， 佢唔中意睇一啲佢唔熟悉嘅嘢嘅，所以佢唔中意睇黑人啊，唔中意睇亞裔啊咁樣。 哦， 咁就嗰啲 centerfold girl 一定個背景都係嚟自中南部啊，即係嗰種背景嘅。其實六八九就好似 centerfold girl 咁啊。唔好咬住 你對你睇 centerfold girl 有 冇 某種嘅有某種反應喎、啊？正常你唔會唔好話俾我聽，睇住六八九有反應嘅大佬。 唔係嗱，你諗下 另外一啲反應 嘅六八九嘅底線，你都知道去到邊啊嘛？問題而家呢個人佢可以轉通成個政務官制度嘅空子，可以拆到佢五百萬、三百萬咁樣去嘅，而佢做得出，所以我就話一定唔可以俾佢有民望。點解呢？就係話當佢已經能夠掌握到個技巧，再有民意嘅話，佢加起上嚟可以作惡嘅程度係遠遠大過梁振英。梁振英就係我都話鄭子誠嚟嘅，一出嚟就係有陰謀噶啦。然後冚世界都攞個放大鏡走去睇佢。 所以咪咯，而家咧最驚一樣嘢啦，仍然有一班人咧對林鄭好似你所講嘅，仍然覺得啊，佢誒咁耐政務官經驗， 有反應啊！ 啊，咁耐政務官經驗啊，又熟悉政府運作啊，又好打得即係加加埋埋，覺得誒佢、都唔係一個 bad choice。 但你唔好留你留意一下喎，其實。我就話點解胡蘇係聰明咧？過年冇出招咧、其實香港呢兩年嚟咧，過年咧都係所有家庭政治活動嘅高峰期嚟嘅。就係從來你唔見嗰啲人咧，就會喺過年見到嘅。而家過年見到唔係講周星馳《西遊記》好唔好睇嘅，今年啊講林鄭係咪好人？真係噶，大家討論啊喺拜年活動裏面啊最熱門嘅討論，因為佢俾完嗰五百蚊啊，嗱唔俾反而冇咁熱烈討論嘅，真係。 我拜年我都係。讨论呢个话题，而我得到嘅所谓嘅 survey from 我所有呢啲活动里面嘅讨论咧，系个个都唔 buy 林郑。 sampling error 嚟噶，你嗰个 冇我当初有好多嘅亲戚， 建制派 系反黄丝噶，蓝丝噶，系蓝丝噶。咁但系咧，即系依一班人全部今次咧， 我觉得你应该 基本上都系 control experiment。在拜年里面先讨论黄之锋先，等他表了态之后呢，然后再讨论林郑，那你就知道他讲的是真定是假， 可以对比。 是啦，如果他插黄之锋插爆的，但是他又憎林郑，那就坚了。即是他又是蓝丝，但是又不是抱林郑。 今次呢，我觉得那个西九呢那件事呢 是很多即使蓝丝的人呢都是过不到。我的蓝丝的意思不是那班即是说叫做支持警队的那些蓝丝。 警队现在大镬了，现在拉落 不 是那个都被 ICAC 拉 了。是啊，这个真的。 现在最后一条蓝丝都走了，我估真的。滴回李斯烟的，我估真的。 咁我覺得咧，其實佢個我估計阿林鄭嗰個民望咧，繼續咁樣搞落去咧，我覺得佢係只會向下，冇可能反得彈到，即係佢做唔到你頭先所講嗰啲嘢，因為嗰種嘢無論係反梁振英或者叫做話唔支持依個陳茂波繼續做財政司司長咧，我覺得佢做唔到嘅呢啲嘢。 我覺得第一佢冇膽識啊，喂，原因如果佢有膽識嘅話，佢 before 人哋游說佢出嚟參選嗰下咧，就係佢嘅 window。唯一的 window 可以攞到空間翻嚟， 你話起碼都拒絕一嘢先 係啦。我老啦，我中意煮雞，我唔中意。 上次講嗰個咩嘛，就係大象與民意嘛，佢一陷入咗一個困局裡面，即係佢係翻唔到轉頭。 同埋我覺得佢嘅問題咩咧？佢勾啊，嗱呢個好多人唔明嘅，點解政務官會勾啊咁啊？其實八十年代一路又九十年代嘅政務官咧係會勾嘅，真係。嗱你諗下佢西九咧，佢點解會即係？中伏咧，個原因就係佢原本以為嗰個係一個政績工程。你諗下呢個判斷好大鑊。 係， 就係話佢以為仲係十年前啊， 送熊貓嚟，大家歡天喜地 一打強政勵志出嚟就殺通街噶嘛，即係董建華就議而不決啊嘛。咁咪靠公務員嗰種嘅效率啦，做嘢快手啦 ，deliver 啦等等嘅，即係執行力啊。因為你冇嘢賣嘅話咧，你唯一賣就賣執行力噶嘛。 即係叫做咩話 ？come x 爛做同埋唔知乜鬼嘢啦， 係啊，唔偷懶嗰類啦， 係啦係啦，冇炸型係啦，冇炸型 ，come x 爛做冇炸型。咁問題就係而家經過十年啊，你扭翻轉頭由2006年曾蔭權到而家十年，其實香港嘅社會係變咗好多。 嗯， 好似你咁講，香港嘅社會而家，如果你真係有明白雨傘運動嘅一代嘅話。你不用支持黃之鋒，你聆聽過他們的話，你都知道他們 look for 的 value value 而不是 efficiency、不是再是獅子山下一代那種即是 come x 冇炸型和什麼 難重 有第二個關鍵詞除了 value 之後叫 engagement， 但剛才我已經講了胡蘇最厲害的地方是什麼呢，就好像奧巴馬一 樣就是 engage with 那班的年輕人網民，由他們去幫你做啊，仲好过你自己做咩公关？嗯、你而家林郑大队公关， 佢嗰首贺年歌咪咯， 系咯， 佢 所 咯，佢 endorse 收尾， 系啊，后屘 engage 出， 胡苏有 endorse 噶，系啊， 即刻话啊呢一首歌我唱噶喎、啊，有网民帮我做，唉、 啊 哎、真系辛苦， 系啊， 咪等于嗰个薯片嗰个手机壳 手机壳 啫嘛， 一样。所以咧，其实咧，我话呢一个嘅网络时代咧，如果你作为一个从政者，你唔识得呢两样嘢，一个就系你一定要 free， 你要为自己去有一个嘅真实嘅 value， 你 believe 嘅。第二就系咧，你要识得同呢啲網民，其實網民係生人嚟嘅，你唔好做網民嚟講，就係同香港市民 engage。 嗯， 由佢哋去幫你去做嘅嘢咧，即係等於我哋話呢個 Facebook 嘅 share 嘅年代咧，喺商業世界係咩啊？即係商業世界係要唔係我去講一啲嘢，我 product 點正啊嘛，而係由我班客户用完之後話俾人哋聽，我個 product 點正啊嘛，我服務點好啊嘛。咁咧，由人由客户講咧，佢嗰個嘅說服力係更強。 我估阿林鄭仲係停留緊喺呃 like 同買 like 嘅年代，真係噶。嗰、那個係五年前嘅 model 嚟嘅，即係阿葉劉創辦佢 Facebook 嘅年代嘅 model 嚟嘅， 即係好多伊朗嘅， 係啦，好多中東啊、巴基斯坦啊同埋台灣嘅 fans。 你等於你阿梁振英嗰個 Facebook 係冇意思，點解咧？你淨係貼嘢上去，但係你唔俾人留言嘅，你唔俾人同你 engage 嘅。你亦都唔同佢 engage， 你淨係鋪嘢鋪嘢鋪嘢，嗱咁樣咧就完全唔係一個網絡嘅 language。 同埋嗰個選材都有問題啦，我唔明白真係你見漁農業呢啲選委咧，嗰、那個係一個壞嘅 PR。你得到鄉議局嘅提名係壞嘅 PR 嚟嘅啫，你最好唔好擺上去，真係噶。最好有咁低調得咁低調，見完都唔好見記者。 佢咪又當佢係一個真係，我覺得係一個 post。只是 post 嘢上去， 我覺得呢啲 post 就唔係俾我嚟睇嘅，佢諗住係俾嗰啲即係 漁農界選委。 嗱呢個我就真係我就真係唔明啦。如果我係陰點咗，假設、後邊嗰班黑衣一定投我票嘅， 嗯， 咁我使鬼去 please 佢咩？我使鬼高調去 please 佢咩？ 但係個即係個真實就係佢未被陰點，佢要扮陰點。 我覺得唔係，我覺得係後邊個老細，佢哋共同個老細叫佢哋大家出嚟做場戲。 嗯， 林鄭唔知嗰啲好核突咩？唔知嗰啲系乞衣咩？唔知嗰啲会想伤害佢民望咩？但系佢唔可以唔俾面后边个老细啊嘛，咪结果咪同嗰班友一齐咩咯？ 呢个咪佢困局咯。 系啊，佢就冇办法。 但系阿胡苏系唔使做呢啲嘢啊嘛，胡苏 可能都唔揾佢做，唔系冇系冇得做。 一来冇得做啦，二来佢冇得做咪唔使做咯， 咪咯， 冇得做咪唔使做。 系啊，佢话咩啊？好似冇揾佢啊嘛，渔农业 系啊，咪但系迟啲话会见翻渔农业话会迟啲。 如果俾我胡苏，我就尽量有咁迟拖到咁迟，尽量唔好见。 最后先见， 真系 呢个咪正咯。所以咪点解 我怀疑，甚至系佢自己特登话唔得闲。 咪呢啲界别越迟越好，拖得就拖。 即系即系等于小桃园界别一样啫，你都唔可能公开见噶嘛？有啲系，即系嗰班嘢，大佬甩头甩计，个耳仔又躝只曱甴出嚟，个鼻哥有条虫，即系好似喜剧之王里边嘅八两金咁嘅。咁你见佢嚟做乜嘢咧？每见一次就俾人骂一次，哦，屌，唔怪之啦，新界僭建唔使做咯。哦，原来攞咗呢个乡议局啲票。 嗯， 咪今次渔农业又系咁啦。你每见一镬嘅话就系咁啊，呢个人就令到人哋对小圈子选举。个厌恶程度又高啲， 所以我话咧，而家咧，由于个选举，你睇到 ，even 我觉得上一次立法会选举都系嘅，就系咩咧？仍然好多香港从政者咧系未了解如何使用 Facebook， 何为 Internet， 何为 Social Media 嘅，即系佢谂，如果你谂就系想 post 嘢上去就叫做系一个即系、就是、发布新闻平台嘅话咧，你系完全系错误字嘅，将呢一样嘢。嗯，啊！依一個係一個 cult relationship， 我哋叫 build relationship 嘅平台。 咁、哦、你講得太深啊！你對佢 好深啊！ 佢哋個心態叫做咩咧？就等於呢期興著呢、這個Adidas 嘅呢個同邊個合作嘅波鞋，佢、就走去著。 唔係呢個咪等於政府 呢期興呢個著 legging 嘅，雖然佢就好似象腿咁樣，佢都照著咁啊嘛。 又或者係嗰啲政府嗰啲咩清潔香港運動要整個 rap 出嚟喺度，yo yo exactly 就係、 是。即係譚香文又 rap 嗰啲啦，係啊。 即 係 呢啲，佢唔明 rap 嗰個價值背後嗰個 value。 總之人有我有，都心定咯，我覺得咁啊最好噶啦。跟住嗰啲公關顧問就袋一大嚿錢走。根本實際上我就話政治呢門嘢咧。好容易呃錢嘅，因為佢冇辦法 measures 個 outcome，即係好似等於去祈福一樣嘅啫嘛。你去嗰啲廟拜完神之後，人哋叫你簽啲香油，咁、那個嗰、那個人實係會講嘅，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點都要作下福嘅。嗱，佢呢啲咁樣嘅即係門外漢就係咁啦，即係點都要做下嘅。而家好似互聯網嘅時代，又講到咩 Web 2.0 啊，咁樣識啲唔識啲咁啊，咁咪 do something。 完全唔係你作為客，我埋嚟話啊，嗱，我有咩服務？ 唔使噶，跟住西環就會打俾你，我識 Apple A 嗰啲人，我買少。 Exactly， 係啊，一定會噶。跟住 幫你，幫你白搞你嘅 Facebook， 幫你註冊好個網站啦，已經。跟住咪又係周融嗰檔，將佢換嗰頭換面，懟埋俾你咯。咁你食食埋埋呢啲嘢，你唔想嘔，即係話過年嗰啲增闊，食到年初四你唔嘔真係。 而佢幫你搞嘅 content 咧，全部根本同係係同同你無關，根本唔關你事。第一，即係唔係你嘅真人嘅嘢嚟嘅。 講到 第二係根本係同嗰個網民係冇人基礎 嘅。講 到最後只有一樣嘢，西環就係落後嘅政治力量。佢對個社會、對傳媒、對所有嘢佢嘅認識都係落後於香港嘅主流。而你靠西環去競選就必然會係咁。因為你靠緊嘅。其實人哋已經係揸緊呢個電動車，你仲翻翻去揸嗰啲噴黑煙嘅柴油車一樣啫嘛。咁你永遠架車行下就會爆炸嘅，我覺得係。佢仲要俾大嚿錢走去買個柴油車翻嚟。咪呢個咪最，因為佢冇班底啊嘛。邊個肯幫佢啊？喂，唔通嗰啲利率人嗰啲蠱惑仔咩？嗰啲叫做咩咧？即係好似漢江舌所講啊，唔係我嚟噶，係將多個兵啊！我懷疑佢每一集都聽完。 我話嗰次成報又攞將將多個兵，啱啱你嗰集先講。 我懷疑佢聽完我哋節目先落筆嘅，我可能認識呢條友先嘅。下次真係問翻佢攞。 即係你左邊嗰定右邊嗰個 一定是第一個，再唔係對面嗰、那個。 其實對面嗰、那個 一路打緊字喺度，我見到你。 我哋一路做節目一路打字噶啦。 係啊，即係嗱，即係你聽日睇下嗱，睇下有冇重複啊？真係嘅。所以你想想咁嘅 campaign， 如果佢能夠喺民望上面擊敗呢個胡蘇嘅話咧，我覺得係零。即係唔好話燈神啊，真係，我覺得機會係零。佢唯一嘅方法敗部復活係咩咧？佢就真係要咧 get rid of 成個西環嘅系統，但係佢冇嘢取代到佢哋。佢憑咩？佢可以揾啲咩人幫佢啊？ 係咯，同埋佢冇咗呢嚿嘢之後，其實佢冇票噶嘛。 冇票啦， 唔係就算你話 OK， 大家有默契地分開行啊。嗱，你見到啦，嗱，六八九，我估就即係收到指示啦。六八九而家就同佢分開行啦。我估佢都亦都打電話同六八九申訴過，你唔好再 你唔好再 就死開啦。 係啊，實在你個樣子太恐怖啊，真係。咁嗱，你見到嘅張志剛、馮偉光、六八九，成個涼粉系嘅收曬聲啦，已經係。咁但係問題就係佢 get rid of 唔到紅色嗰班人。嗰班人亦都係一樣噶嘛，即係你以為 get rid of 即係整走咗六八九之後。埋嚟嗰啲係好樣咩？係咪？唔會係陳豪啊，唔會係馬德鐘嗰啲噶嘛。其實都係呢個八兩金嚟噶嘛。其實，所以你諗下佢冇路揀嘅，我覺得 冇 係啊。 咁你越 campaign 落去，我估啊，佢最撲街咩咧？攞到600個提名票，仲衰格。仲衰，我覺得。 到最後咪高票 大反彈， 高票提名，低票落敗咯。 集體大反彈，我就算佢選到都好啊，我覺得集體大反彈。嗱，呢個就係點講咧？共产党的官僚是不是真的懂得在一个香港这么先进的城市里面去玩这些这样的假选举游戏玩到似模似样他有没有这样的认识和有没有什么能力呢你越是被他插着脚下去搞的话就一定是做到的话突突的其实。 一是就好像上届那样但是就在那里爆那些黑材料但今届我觉得不敢。我觉得这个真的落了个指令下去不可以再玩黑材料。 我覺得就邊個玩邊個死，真係嘅，邊個玩邊個死，所以咪由嗰啲變咗就單打咯，而家 啊， 係啊，單打咯，射波咯，而家變咗就唔係話玩黑材料咯，但係呢個仲死啊，因為你要記住就係當你變成鄭子誠嗰陣時咧，你所講嘅任何説話去 accuse 對方嘅話咧，你都會自己重傷嘅，其實， 對方反而 七傷拳， 唔係七傷拳都係話對方受傷，我自己受傷啦。而家唔係喎，而家對方唔受傷， 對方 係啊， 對方吸納咗你嘅， 係啊，對方吸咗你嗰啲拳之後，然後你自己受傷喎，其實係 吸納咗你功力添。 所以我就話，如果佢能夠低調地競選，唔好搞咁多嘢，真係聽阿曾俊華嘅勸告 ，Sound of Silence 嘅話咧。可能仲可以咩咧？悶聲發大財。 嗯、 但係以佢好打得嗰種性格，唔、嗯、輸得後面嗰啲要交 quota， 係所以唔係話冇人建議佢咁樣做嘢，佢根本做唔到。 嗱頭先咧，細倫你講咧就用 iPro A 嚟講咧，就係話，如果總言之，就算有人 approach 你，係就揾 iPro A 嚟呃你錢啦咁樣。嗱呢個例子咧，令我亦都諗起啱啱一間新聞咧，就可以解釋點解成班建制會企埋喺呢個嘅阿林鄭嗰度咧，加埋就係話呢一個團伙所謂嘅中聯辦啊，呢一個嘅六八九啊，其實而家阿林鄭某個程度上啊，大家都知佢係六八九二點零啦。呢個團伙加埋呢個建制咧，其實就好似今日一單新聞所講嘅，就係一個叫寸心行動基金， 捐六千蚊嗰個。 就咩咧？就係話阿呢一個嘅阿六八九咧，就話啊，佢攞咗六千蚊，嗰陣時候公布咧，佢會捐俾邊個機構咧？就一個叫做寸心行動基金。咁呢一個基金係咩搞嘅咧？又係一班左派， 楊耀忠啊、李卓芬啊， 嗰班友 係 搞嘅。咁搞出嚟咧，竟然咧就而家俾人踢爆咧，就係話已經冇毫無，已經再冇運作啦。咁佢收到啲錢咧，就點咧？收到啲錢咧，有四成幾咧就擺咗喺行政嗰度嘅。 交通費嘅， 交通費咁點樣咧？佢點樣使用呢啲嘅？ 勁啊！真係捐錢方式真係， 呢 個匪夷所思。 你諗都冇諗過嘅，即係你諗都諗唔到嘅。佢可以咧就話，我資助一班香港學生，將呢啲嘅善款帶上去， 即係叫標局模式啊！ 哦，係，即係呢班就人 係啊，即係人肉 核標啊，核標係 大佬，大佬而家有銀行又成，自己親自帶 上 去。 咁又跟住咧，因為咁嘅模式咧，就令到大部分嘅錢咧就 去咗旅費。 其 实就是一个旅行活动， 一百蚊咧，佢话一百蚊只系得十几蚊，到最后系去到 佢自己用咗七啊几蚊， 佢嗰班内地学生啊， 即系你谂下荒诞到咁，系因为 政费加埋旅费占咗七十几， 因为成棚都系建制派。 嗱你睇， 你唔好笑啊，好惨噶！而家区议会嗰啲一亿拨款咧，其实都系一样的， 咪就系呢啲咯。所以你其实成个建制派点解要围埋呢个中联办，以至到六八九呢个政府？嘅裏面咧就係有著數啊嘛， 水嗱，所以我就話測試林鄭咧，其實唔好攞陳茂波測試， 啊， 攞劉江華測試， 嗯， 劉江華佢係冇辦法 get rid of 嘅， 嗯， 因為劉江華係西環篤入去，嗱，你林啊陳 嗰個位置就最 係糧粉啦， 嗰 個就控制住區議會撥款啦， 係啊， 點樣將啲公帑 channel 過去建制派啦， 就 IPO AED 啊，呢啲咩寸心行動基金啊， 或者之前嗰個成間學校捐咗俾嗰啲咩青年軍嗰啲 咯，咪就佢咯，係邊個咯，咪就係劉光華咯。所以如果佢唔能夠 get rid of 劉光華嘅話咧，呢個就真係唔使諗啦，我話俾你聽，一定打到佢民望得兩成為止。如果唔係嘅話，佢作惡嘅程度咧係會大過六八九嘅，真 係。嗱，阿細良講出嗰個 key person 其中一個就係叫做阿劉江華啦。劉江華就係同呢就係直接嗰個執行者，就係將呢個中聯辦擺佢入去，然後將政府嘅資源攞出嚟，你去按佢嘅意思去分派， 仲有 分派。 頭先嗰張名單就大家講笑嘅啫，即係馮偉光啊、張志剛啊嗰啲。兩個人好 key person， 我話俾你聽，一個兩個人都係喺梁振英嘅中途 reshuffle 嗰陣時踢走咗嘅人，一個就係公務員事務 局 長鄧國威，一個就係呢個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然後換咗兩個都係西環嘅人，一個係呢個劉江華民建聯嘅，一個係咩咧？係呢個張晴雲，呢個係西環篤入去嘅公務員。如果你能夠換得到呢兩個 人，越吸上去嗰位 ，yes 係啦，越吸上去嗰 個。 公務員事務局長咧， 本來最 senior 嘅， 就係最 senior， 即係余中儀啊嗰種 level， 即係計 seniority 最高嗰個先做。而家唔係越吸上咗去，點解咧？就係佢可以咧將公務員將佢培訓成為幹部，將一啲政治表現最突出、願意配入佢哋政治任務嘅公務員咧就拉上去。咁嘅話，從而就改造成個特區政府。如果你唔 get rid of 呢兩個人嘅話，比林鄭月娥做多十年，我告诉你，我们就在温哥华主持这个月明捞松了。 不是、哦、如果胡苏曾 你不撇我都撇，我告诉你真的。 胡苏曾上了，我们没话说了。 胡蘇貞上咗，如果佢唔 carry 落嗰兩個人嘅話，我哋就拉隊坐喺佢門口，就喺度唱呢個咩話？歡樂連連俾佢聽。即係呢個就係一個好客觀嘅現實。好多人就話less evil 係最大嘅 evil。我睇好多網民喺度寫呢啲咁嘅，即係網上啲人。我成日都話係，我要寫呢啲文章，我一日可以 produce 50篇都得。 嗯， 係咪？政治原則點咁重要？政治嘅操守點咁重要？我哋無忘雨傘運動乜乜乜。我哋可以寫50篇，但是如果你看到一個現實政治裏面處於一個這樣的關鍵的時刻，你能不能夠去做一個決定，是跌落去這個，我都說任何的現實政治都是污糟邋遢的，必然牽涉到你的妥協，你要做一些的 concession， 讓步，或者甚至違反你自己過去的立場的事。 但你其實我回應就是話，其實你已經看到為什麼任何的民主運動都要幾代人去接力才會達至這個效果呢，是中間是有不停地妥協讓步，又去爭取一些更大的空間，而不是一步到位的。即所以呢，我們上一集都講過，即是說如果你要即是说任何不顾全那个政治那个实况，又在这个实况当中作出思考，作出一些的策略，作出一些的让步，那呢这个的民主运动呢是没办法延续下去的，我自己觉得。 我 会越做越缩越做越小的，就只 会。我会尊重那些呢，就是觉得立场最重要的人。当然任何的运动里面总会有一些人是站在一个主流以外，我觉得。亦都是坚守自己的立场。即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将那些人视为对，即是敌人。我觉得坚守立场那些人。但我相信今次的民意是挺清晰的，我觉得。即是一般的民意。 清晰，非常清晰。 我觉得即是考虑这个现实政治的局势，有一个判断这个一样东西。我觉得亦都有，即是对于有些人都照样去批评胡蘇或者怎样那些，我觉得这个亦都无可厚非的。即係亦都唔應該視佢哋敵人，即係佢哋有佢，即係我覺得作為一種警醒咯、提醒咯。 唔係，亦都係一樣，就係話咩咧？人一定有咗權力之後咧，就會改變，會腐化好，會變心好，或者佢嘅利益會改變，後邊嘅利益會令到佢改變。咁所以呢個亦都唔係話真係你即係好似即係揾一個聖人啊，千祈唔好覺得好似係一個嘅，即係要將所有感情去投放曬落去。我成日都覺得。就算支持曾俊華都是一個策略上的 策略 支持來的，這個不是因為他的道德操守、政治價值信念跟我們一致等等這些東西，而是說我們是找一個建制派裡面，我經常說是距離梁振英最遠，距離西環最遠，也有機會選得到。 大家有興趣呢，試一下去老取的時事評論頻道的 YouTube 裡面呢，我是講了很多，過去講了很多曾俊華的我不满意的地方的，我讲了很多。但我都说今次撑曾俊华其实最主要都是一个策略考虑，就是都是那句说话 choose the lesser evil， 都是这样的。我即都是要强调一点呢，就是说这个的政治现实呢，其实不是一个出同嗰個佢所謂嘅原則咧，冇必然衝突嘅。其實好多人咧覺得，喂，點解你會覺得揀曾俊華係咪就係違反咗你昔日嗰個嘅叫做雨傘運動所帶嚟嘅精神？我睇唔到呢一個嘅所謂嘅衝突喺度。 我諗有一啲位嘅，譬如話，如果曾俊華都講唔出。他說要推翻八三一咁，或者即係 冇可能㗎。你温氏你喺建制派裏邊，你就冇可能推翻八三一㗎啦。你唔可以 explicit 公開講話推翻八三一㗎。 而我哋上一集所讲嘅就係话政治係流动㗎嘛。即係我想回应返，就係头先我所讲话点解会有几代人嘅成全。因为呢点解呢，政治是流动，政治係会变化。咁呢其实你睇到呢过去所有嘅极权统治呢都係会慢慢越嚟越困难嘅。即係佢个统治会变得越嚟越困难，直至到去一个我哋叫做临界点呢，佢係愿意放低部分嘅权力。然后跟住呢你睇到缅甸都係咁样㗎。放低部分的权力，然后慢慢就将佢反而觉得 open 咗之后呢，只要佢自己嘅利益，或者係好似南非咁，唔係利益啦，就係我自己过去做过嘅一啲坏事係不被追究嘅。所谓嘅 和解 委员会咁样。呢啲呢过程呢係要佢松手嘅时候呢係需要时间。係需要嗰个所谓嘅流动性，政治流动性呢去到嗰一点呢 是令到他不鬆不得，但是在鬆的時候他一定會 bargain 返啲嘢返嚟。如果去到他想鬆要 bargain 啲嘢，又跟住我哋又同佢講原則，唔得啊，我一定要追究你㗎，譬如舉例即係好似南非咁樣、啊、你殺個人我就要將你上去問吊啦咁樣。咁呢、件事呢又唔會發生㗎啦，或者又要拖一段時間。 其實好簡單，呢、這個你如果睇曼德拉嗰套戲呢、你睇到嘅其實。最終究竟他太太和他點解分道揚镳呢、就是他太太就用 暴力嘛，又 繼續要你大佬，你白人殺了我哋咁多客人， 要 係咪？但係最終曼德拉嘅選擇就是話德克納克，其實當時最後尾一個白人總統是不是南非改變的一個動力先？ 係啦。 如果不是你就跟他冚啦、如果是的你要爭取他過嚟啦，係咪？如果不是的話，個政權開放可能會更血腥，更長嘅漫長嘅血腥。所以我就話好簡單，05年當時。曾蔭權上場，泛民視曾蔭權是一個敵人咁樣打、然後否決了政改，然後跟住就即係成個政府就開始奔向呢個西環。嗱、呢個係我覺得係一個錯誤嘅策略，講策略而家唔係講緊原則。即係話究竟特區政府或者一個特首，你點樣定性佢係盟友啊？可以爭取嘅對象定係敵人呢？我覺得呢樣嘢一定係要根據個客觀形勢去做一個判斷，唔可以逢乜必乜嘅。呢個係錯嘅，我覺得。如果佢唔係來自深紅嘅政客，而係源自公務員出身嘅，嗱，林鄭係一個另外一個例子，佢由公務員蜕變成為一個紅色政客，而家係。但係如果胡蘇佢係等於佢係繼承緊曾蔭權嘅，佢唔係一個深紅嘅政客，或者蜕變成為紅色政客嗰陣時候。你就要想一下，不是只是投了票给他那么简单，或者提名给他，而是说之后你怎样去跟这个政权建立一个的互动关系，应该是怎样、那个才是更加长远的工作。 还有 就是哪些东西你要逼他放，哪些东西你要逼他、改变，哪些人你要逼他、要 get rid of 的，这个才是长远的工作的嘛。 还有今时今日的情况呢，是你看香港的 politics 呢，你是不可以，你是根本是不可以呢，是不看中国的。Okay， 我的意思就是你不看中 国。他是一个 player， 你中不中意他都是一个 player。 你一定要看现在中国的国情如何，同埋他现在那个所谓的习近平与这个所谓的这个江泽民。这个的势力斗争有什么新的形势出现呢？一会我们会讲这个 赵 建华。这个话都 说了很久了。 对了，还没说。 这种的。 这个肥仔都没没说到他真的。 对 了。这种的政治那个的角力呢，即是习近平和江泽民那个政治角力呢，其实是无论如何都是会影响香港这个特首选举。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完全唔睇呢啲嘅局勢啊，唔睇個策略啊，然後跟住咧，淨係講 right 做 wrong 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時咧都係會放棄咗個契機。嗱，我嘅契機係咩咧？嗱，我當然會錯，但係我仍然相信就係咩咧？習近平與呢一個嘅江澤民嗰個派系鬥爭咧，係未完嘅，係未完嘅。當然好似係習近平佔喺上風啊，啱趙建華嗰度都睇到啦，即係。嗰、那個趙建華都係屬於江氏派系嘅一個商人咁樣，然後跟住咧喺香呢個嘅角力，如果你話俾我聽係唔會延續到嚟香港呢個特首選舉當中咧，我唔信。我而家仍然認為咧，十九大呢一個人事佈局嘅角力仍然進行中嘅，而香港嘅特首咧係一個嘅其中一個籌碼。 嗱，我喺呢個問題上邊咧，我話唔信城報 啊， 亦都唔信星島 啊， 我信東方啊， 啊， 真係噶。 啊， 喺呢個問題裏邊啊，即係究竟而家係咪林鄭必勝，胡蘇必敗咧？咁樣，咁我就覺得而家你睇到幾個傳媒對林鄭嗰個態度，唔係咁簡單嘅，即係唔係我哋想象中一面倒地吹雞埋位嗰種嘅情況，我覺得，即係仍然有一啲傳媒嗱，佢都係屬於建制嘅喎，係未埋位嘅，唔係成報喎，係嘛？所以我就話呢、這個，你可以咁講。將江就是將江的了、必然就是因為沒辦法，你1997之後你就會將共產黨那種的權術政治是引入了香港、97前那個叫好彩，因為英國是一個議會民主的國家、有一套規矩、政黨、工黨和保守黨點鬥不會蔓延到香港、不會因為黨爭而蔓延到香港的總督、等等這些東西， 工黨卡拉漢執政就不會逼呢個香港嘅總督執行呢個福利主義，係咪？到呢個戴卓爾執政又不會逼香港行私有化，一帶一路呢啲咁嘅嘢，或者支援呢個阿根廷開發福克蘭呢啲咁嘅嘢。咁我哋香港人冇辦法嘅，我話俾你聽，你轉咗老細，坦白講，你由原本做開西式嘅，而家轉做中式啊一鮑魚咁啦，假設咁就係要10,000元小費嘅咯噃，加二嘅咯，年初一係嘛？即係閒閒地就炒碟菜都幾百蚊嘅咯，不過都係有即係、就是、入到去廚房都係烏哩單刀咁。咁、所以你就要接受呢啲咁嘅情況喺度。所以如果你話我唔接受嘅，我話只有兩個選擇嘅啫。其實一武裝起義，二離開。係嘛？咁你如果你話喂我發表個文章批評下得唔得？得，我覺得。但係總需要有一啲人出嚟咧，係介入個現實政治裏邊，係make a decision。